背上 脚踝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 今年 二遍，白天晚上 月 起义，国庆又来了， 秋风起义谢脚痒， 天高云淡把景赏。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 天天高兴， 假期愉快， 阖家欢乐。 小底英宁王磊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北京全世界都会钟情。 小底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这酒吧。大雷 干嘛？ 听说你奶奶他们家又换保姆了。 嗨，这年头啊，这个保姆我跟你说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是懒，有的是这个偷东西，还有的是干不住待两天就走的。 其实也有好的哈。 有啊，我不没赶上吗？ 当然，这个什么，你奶奶脾气也是有点怪，而且她太爱干净了。 嗨，那是老人上岁数就这样， 对她生活习惯她改不了。 对呀、啊， 艰苦朴素， 而且、 勤俭持家。 大雷奶奶呢，够强啊，那么个奶奶。 没错， 这个头前来了一个保姆吧，说奶奶家不富裕。一会儿先奶奶家房子小， 其实我奶奶可有钱，就是不露富。 又说那个厨房空间窄，家具不上档次，然后什么沙发靠垫不软。 你说再者说了，你说你一个保姆，你干活你管这些干嘛使？ 是， 对。 奶奶也是一生气啊， 扇他个嘴巴。 没有没有没有，直接给辞了。 哦， 我奶奶气力不行了。 哦，要是气力好呢， 也就骂两句。 奶奶说了，还净炫耀她以前富过的富贵东家。 嗯， 一有时间就津津有味的讲那过去的故事， 给我奶奶气的， 那口气优越的不得了。哎， 哇，老太气的现在还分分的呢。 我们赶紧说，奶奶奶奶别生气，说人气儿说人气儿啊，这样的人不值得为之生气。再说了，您不是没拿出您那真的好东西来吗？ 对， 龙凤镯。 我听着像碧手月， 还有您那碧玉簪。 哦，老太太是不是年轻时候好奇攒兵器呀、啊？ 光天戟。 老太太是不是杨家将后人呢？ 攒亮银枪，有好东西。 后来呢，奶奶换了一个保姆。 嗯， 换保姆以后呢，这保姆特别的是非，挑唆奶奶和姑姥姥的关系。 就是我奶奶跟我姥姥打起来了。 姑姥姥， 姑姥姥也是姥姥，奶奶跟姥姥打起来了，你琢磨琢磨， 关系处得非常不好，两个人经常用没有牙的这个 嘴互相对骂，那也听不清楚，倒是不影响别人的耳朵，听得跟小气喇叭一样。 王大 人，怎么？还有炸酱面 的，净掺和奶奶家的家务事儿。 可真正老姐俩消消气儿之后，这么一聊呢，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就把那保姆一生气 辞了， 呲儿一下给辞了， 就让给扯了， 把那号牌给扯了倒是。后来呢？ 还有号牌的进监狱了。 不是奶奶自己记这多少号保姆啊？怕自己都记不过来， 给保姆编号。 好家伙！ 还来一个吃饭特别扒了饭， 扒了自己米饭呢。这不碍事儿，关键奶奶跟他是扒拉菜，你懂吗？ 哎，对对对，奶奶呢是一个就是特别注重家规家教的这么一个奶奶。 人行吗？ 经常说，这你吃饭怎么跟闹着玩儿？ 哎，怎么这会儿这嘴这么清楚了？ 戴 假牙呢？ 哦， 吃饭的时候还不戴牙？ 注意听奶奶训话、哦，你吃饭怎么跟闹着玩儿似的？别吧唧，别吧唧。 以前在高老庄干过。 哎呀，要把你套死了。 好，奶奶爱看撕名牌的游戏， 叫奔跑吧保姆。 保姆去哪儿了？ 后来呢，大磊又给奶奶找了一个外地的远房亲戚， 给 给他找个亲戚。 大磊认为请亲戚来帮忙呢，一百个省心，毕竟是自己家人啊， 关系好啊。 哎，事情处理上我觉得应该简单一些。 嗯， 但是没想到发现啊，一个月之后，奶奶的生活习惯和保姆的这个生活习惯 差异越来越小， 被传染了。 有些这个照顾孩子方面的问题呢，奶奶呢越来越像这外地亲戚。奶奶 没把对方带过来， 这回没等奶奶撕他名牌，王大磊先把这保姆名牌给撕了。都是亲戚吧，你说这个照顾不好人吧，话还不能说太重，老得小心翼翼的哄着。完了以后他还老跟其他亲戚打我们家的小报告， 嗯， 这咱们受不了啊。 还教奶奶说外地话， 奶奶倒是自得其乐， 现在说话谁也听不懂了，本来没牙就难听懂，还有口音。 但是奶奶为什么就喜欢这个呢？因为啊她做饭特别好吃。 奶奶没牙就喜欢吃东西。 当然后来奶奶也实在是受不了了，为什么呢？她发现啊，最后这保姆啊偷用她的化妆品， 假牙没丢就是好事。 所以呢，奶奶现在总结出来了，虽然生活水平了这一口 牙掉的， 人对保姆要求越来越高。 你有外地口音出来了。 那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保姆呢？为大家做一下子，就是 我听像电台跑汁了。 到正规的家政服务公司找保姆 啊、哦，到正规的家政公司找保姆。 呀，公务之前保姆。交谈一番， 就是工作之前啊，要和保姆深入的交谈一番。奶奶甭说了，我给您当保姆去，行吧？ 最重要的是，雇主要友善的对待保姆，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您要是能说清楚刚才那两句，就诚心气我。 这句重要，我就带上了就。现在这方便，一够用上 去了。跟染口一样，哎， 对。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业主凌晨两点之后回家被收5元开门费，引起争议，请看现场。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谢我什么呀、啊？几点了？ 还昨儿那点 儿？别来这一套，两点多了，干嘛去了？ 加班。 哎呦，这我刚躺下， 对不起， 给我叫起来。 对不起， 交钱。别乱交钱。 什么钱？ 门钱啊。 门钱？ 开门钱，快点。快点，我等着睡觉呢。你这等这 哦，多少多少多少钱？ 5块，快点，快点，快点， 这么贵？ 怎么贵？哎，你是我们这小区的吗？哎，外小区的，你来，我可得查查你身份证带没带啊？你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咱这规矩啊？啊，两点以后，但分，你看你早回来5分钟，你是2块，现在就得5块，这咱们是明文规定的，是吧？ 这5块到几点呀？ 5块到6点，你要坚持到6点以后就不要钱了，好不好？我回去睡我的。这也不是我想收啊，我告诉你说，常年以来积累的经验，哎，这个2点到6点啊是5块，这个12点到2点这俩钟头是2块。哎，你既然这会儿回来呢，你就得按规章办事。我这个人呢是严格收费的，5块钱，拿着进进，赶紧快点。 大爷， 哎， 大爷好，大爷好，辛苦大爷。 别 还没睡呢， 别见面道辛苦。你谁啊？ 我住在咱们这楼里，头两天您记得我拿了好多东西，从出租车下来您还帮我搬了一下。 哦，对，我这 我 哦，哎哦，这我这么看 还是我大爷。 嗯，这么看好像 辛苦， 好像有点印象了。 印象了，就是 什么就是怎么了？姑娘，你乐什么？ 我多不懂事儿啊，让您这么晚还在这儿，那个还得值班等我。 等会儿。你别瞎说啊！我值班可不是为等你，你小伙子那边站会儿，我先跟他边去。别说话，我先跟他边去了。姑娘， 我在这值班啊，是工作。 哦， 这个是小区物业雇的我，给我开工资。 哦， 我呢是正经有上岗证。 对对对， 你要说为等你，我是作风问题。 不是， 大爷，我作风。 你 您不是作风问题，这不我们俩都回来了吗？ 啊， 您不收五块吗？ 五块五块五块， 一人两块五，行不行？ 别呀，大爷。 对，姑娘说的对。你呀，别蒙我，俩人应该十块，你告诉我一人两块五，我赔了，不行。 大爷，那个，我就觉得这么多住这么多楼哈，你看我也住过几，住您这块特别好，认真负责， 就我这块 啊，就您看门这地儿特别好， 就我这小屋特别好，是吧？ 啊、那个、 那我这也不出租啊。 大爷不，我不租您那房子，您看我是不是能 交钱？我都跟你说了，五块 是不是太贵了？ 你嫌贵啊？ 啊， 外边溜溜，外边溜溜。 大爷， 六年以后回来不要钱。我跟你说，以前我可当过侦察兵， 哎、 我年轻的时候， 我从小就羡慕侦察兵。 别客气，别客气，我真的是确实我是经验丰富，老道， 老道。 经验老道，你别光听老道俩字啊、 哦、我觉得你一定会真和那些坏人坏贼们，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越雷池半步， 这是对的。你别看大爷上点岁数、 嗯、 但我可练过擒拿。哎，你看，哎，大爷打趟太极拳了，说来就来。你看这个起手式啊，蓝雀尾单边，你看这个如风似壁，是吧？ 是门有一缝儿、啊，就哎， 刚说完想往里溜，出去吧你。 大爷， 防范是一种坏人啊！ 我家真住这儿， 你连贵都不知道，你说这话我谁信呢？ 哎、就是的，大爷看的就得自己人呢，那些不干 不净的人，对， 不三 不四的人，对，姑娘，你说话廉耻的人，你让大爷把话说完行吗？老接你下句， 你们俩人俩人像对活呢。 什么叫对活？你这什么话？ 不是 这位年轻人， 您呀、 啊，说话。 小妹妹，你不要以老年人自居。大爷，您啊，该让我进就让我进去。您俩这排节目，我知道。 谁跟你排？ 职工大会演。 去，别瞎说话。 迎国庆， 我们不能打你这坏了规矩。 对， 五块钱，这个今后有你这如果坏了规矩，我就没法跟别人交代。 没错，你是谁呀、 啊？哎， 大爷见过你吗？留过便条吗？你看。 可你也还没溜过这便条。 我不一样，大爷。 哦， 我是记者，我就给您写报道。 写报道啊、 哎哦！我是导演，我就给你拍电影。 好， 嗯，我要是 有钥匙啊， 给您， 我有钥匙，我有钥匙。 你有钥匙也跟我这没关系。 您给我开门还收我钱，这就不合理。 哦，你认为不合理、啊？ 大爷是愿意非得收你钱的吗？ 哎，这姑娘说话太有理了。 这是在心眼里就想收你这两毛钱吗？ 根本不是。 谁说两毛？张嘴找我要五块。 姑娘，这是个比喻，你怎么小孩连这都听不出来？ 就这么 上学时候好好学习了吗？ 别跟大爷这儿装，大爷什么人没见过呀？ 哎，我侦察兵，我什么人没见过？那坏人见多了。 大爷早看透我是好姑娘了。 哎啊，是。这也倒不准确啊、 嗯！我今天是跟同学聚会，唱歌晚了一点回来。您看、哦，一个姑娘家家的，在外面天也黑了，怪不安全的。 是是是， 要不然您把门开，我赶紧进去吧。辛苦大爷了，您、 哎、 早点休息。 哎，你这仿佛已经进来了是吧？晚上回来人啊太多，咱这个小区住的人也杂， 嗯， 动不动我就起了一趟，起了一趟，我这一宿啊就睡不了觉， 大爷给累了。 而且呢，我跟上级也反映这问题、 啊，上级怎么说？ 上级说这是管不了，这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呢，啊，你们回来交点钱让大爷开门呢，这是应该的，对吧？我起来我辛苦了，我挣点钱。默认了，这已经当有半年多了，这属于大家默认，也都回来晚的人都给我钱。 哦， 打你们破坏规矩了，那今后怎么办呢？是不是？ 那我看看我有没有零钱，赶紧给您了。 啊，不是，我跟你说，姑娘，我就这么一说， 嗯、 对吧？但是呢，你既然求到我这儿了，对吧？ 嗯。 大爷不是那不通情面的人， 哎呦， 好不好？ 我看看我有没有钱，加了给您，您就能睡觉了。 哎，对，给了我我就睡觉，买我一踏实。 哎呦，100，就一张100。 啊！ 今天跟同学花秃噜了，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在经济上面的观念总是不能那么…… 行了，姑娘，你这词儿啊，我听着耳熟啊。行，大爷给你记上啊，有这么档子事儿啊。 嗯嗯， 这哪天有零钱呢，给我送来，好不好？ 谢谢大爷。 哎，进吧。 谢谢大爷。 哎，进，我也歇着了啊。 大爷，我有零钱。 啊、什么？ 你像话吗你？ 怎么了？ 啊，那大姑娘跟你眼前花晃悠，说几句甜言蜜语，你也不怕得糖尿病？他就能进去，有钱你都不收，是不是？到我这儿交钱你都不要。 等会儿，你这可不能说瞎话。第一，我跟你要钱，你没给我啊，不要说给钱我不要。其次，他也没说不给钱，我是给他记上，他没零钱。 你也给我记上吧。 不行， 你有零钱。 哦，姑娘你就能记账。 他没零钱，这跟是不是姑娘？ 你看他兜里了吗？你看他钱包了吗？ 哎， 他就一说没零钱你就信了吗？ 我是一个男同志，我翻一女孩钱包不合适。 哦，那行，你翻我钱包来行不行？ 不合适。不合适， 我是男的，你翻来。 不，什么人家让我问钱包？ 那 我是侦察兵， 您还侦察兵呢？ 我侦察兵， 你不当个逃兵就是好事儿。 哎， 你快给我开门！ 污蔑， 6:05了。 啊、哦，哎，那你进来吧。 快乐大街98里，长沙有这么件事儿：交警大队巡逻的时候啊，发现有一个小车逆向行驶。对的对的对的、 哎、您说这感觉好像逮个什么野生动物似的。 当然我不规范啊，人交警执行任务时候说什么他们也没带我去执行过，我不知道。 哎， 他们执行过你就行。 他们就追那小车嘛，那小车逆向行驶，后来拦截检查打开车以后、 哎、吓我一跳， 姐气够呛，哭笑不得，你知道吗？ 他哭的是为什么呀？ 车里的座椅全都给摘了。 那笑的呢？ 笑着驾驶员坐一塑料圆凳上开车，塑料凳啊，就是你小时候洗脚那个。 我小时候洗脚用盆啊。 你也得用凳， 你不坐地上洗吧？ 哦， 你说凳不活呀，你拿胶条粘地上那也不像样啊。再一查，那几位交警又哭了，驾驶员没有带驾驶证、行驶证，没放置检验合格标志，没粘贴保险标志，机动车逆行驶，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数据，不按照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码，驾驶安全设施不全。你说警察叔叔是不是得看这情况哭了？ 我要是警察我就不哭，这什么可哭的呀。 这个驾驶证21分，这哭啊是心里替他着急。 哦， 你还没这个呢，那个有吗？没有。 哎， 这个有没有？ 都没有啊。 警察呀也是 急了， 执法多年呀、啊，没碰到这么个奇葩呀。 嗯， 同时违反10条以上交规， 含着眼泪罚他呀。 你不问问那个为什么笑吗？现场画面很可笑， 也就笑这个。 哎，你就想啊，你想一这车没有前挡风， 嗯， 这司机坐前头，就是这大风刺着他，坐在一塑料板凳上，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 我这车还能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呢？ 板凳 啊， 一踩这个刹车呀，这个凳也跑， 那使劲踹 的。完了，车上没有一个座。最可乐的是什么呢？ 嗯， 这个情况下，让他系好安全带的话，确实是非常的有趣。 可以绑凳上啊， 凳还是活的呢，摔一个连凳带带。 连凳带带， 这我头一回听说。 你还有安全带在凳上，就连凳摔呗。 小孩 还是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所以，切莫把安全当小事儿。切记，不安全的车咱不开，不安全的车不坐，不安全的路咱不走。 还有呢？ 不安全的事儿不干，不安全的带咱不带， 不安全的凳咱不坐， 不安全的带凳咱不蹬带， 不愣带。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有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以南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天宫院路段进出京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和地面弱气压场的共同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在24度到14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入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乐乐七十 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 在 用 它，乐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秋风起，国庆又来了。 秋风起，谢脚痒。 天高云淡，把景赏。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 天天高兴， 假期愉快， 阖家欢乐。 小底、英明、王磊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北京，全世界都会钟情。 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长春师范大学辅导员要求女生去整理男寝，没搞错吧？您看看您。啊，同学们集合了。作为辅导员，我现在呢就跟同学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新规定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 这辅导员怎么这么说话？ 评估了学校的卫生情况，特别是学生宿舍的卫生，发现非常的差。 这 对的， 辅导员哪儿请的？ 特别是男生的寝室啊，简直是差中之差， 就一个好都没有，就是全是差， 差里有差， 打岔呢，差里差里能差。 差里有差，是差了还差，简直不能更差了。我们学校领导呢，经过什么什么解释是干嘛呢？ 辅导员说了半天，就说一差。 我们学校领导经过研究呢，决定 辅导员算学校领导了， 号召同学们互帮互助。学校的宿舍卫生是咱们学校整体卫生评估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差点没说上来这词儿， 辅导员素质也差点。 哎，你别用这个字儿，用这字儿犯误。 经我们检查之后，有的男生的寝室在收拾以后还是不合格，还是非常的差。 我觉得这辅导员说话那唾沫星子能溅到自己脸， 词汇量太贫乏了。 所以我们现在发起一个总动员，同学们，特别是女生们， 下课 要帮助男生，指导男生，助力男生。 怎么叫助力男？助力车我知道，助力男生怎么助力？ 你就不知道吗？ 促进男生，督促他们搞好卫生啊！ 督促我也懂，促进男生。 就是说，现在你女朋友可以去给你收拾陵寝去了。 陵寝，寝室 啊，对。 要求女生去帮助男生整理他们的寝室。 女生可以寝食男生了。 说去就去啊！咱们下午两点钟集合，完了呢，咱们女生同学们啊，大批量涌向男生宿舍。好，解散。哎呦，我的天哪！玲玲。 啊，哎呦， 就你那样你还整理男生宿舍呢，你先把你自个儿那被褥垛你先给弄好了吧，都快垒成窝了。 哎，男生也是天生的就是懒，你像咱们这屋里边有一个勤快的，你说是不是大家都能省点劲儿啊？那男生不成，一个比一个懒。 好，那勤快的就是我，天天的我给你收袜子，你的袜子晾了怎么就不知道收啊？ 随穿随拿呀， 去年夏天晾了，今年都没收。要不是我发现了，都成干了快。 这谁乐呢？在咱屋里，他们家属也不来看着嘞。 就他懒，说半天被窝里嗑瓜子儿，说花生， 完就躺着就睡是吗？ 那个砸栗子， 砸栗子，拿牙就嗑开了。 我不是怕撞字儿吗？书里面嗑瓜子儿了。 那你说包栗子呀，有没有砸栗子的？别说了，别说，你让人说哭了。 我看着他拿字典那磕，三床。 人家有名有姓没有啊？ 哎，贾小乐，别乐。 怎么着，魏小葵？ 你们都是曲艺团的。 打扫男生宿舍喽！ 快，我以为你要说打扫南京路呢，吓我一跳。 打扫男生宿舍 了。你是特高兴？你刚才用的不是乐，你是喽？敢打扫男生宿舍喽？你俩特高兴。 我是为你高兴，你呀、啊、不是一直好奇男生宿舍什么样，男生宿舍什么样，你这下子 跟这屋一样，也有顶子有床。 嘿，男生的过的日子能跟你一样吗？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男生挂不挂帘啊，男生的床单花不花呀、啊、 我哪有你那么好奇，是不是男生的床底下都是什么呀？ 我那是注意卫生，怕你那袜子又掉床底下不知道。 你怎么老关心袜子呀？哎，我刚才就听半天了，你这是玲玲的袜子你也关心，谁的男生的袜子你也关心，你从小有过什么刺激是吗？ 不是啊，我就是被你们刺激的，我这个袜子问题一定得重视起来。 袜子问题有什么可重视的，大不了多买几双，真是。再者说了，这年代了、哎、谁还像你似的老穿袜子？ 你怎么跟男生似的呀？男生就是买袜子根本就不分花色不分颜色，就买黑的。为什么呢？他丢了以后他好凑、 哎、我想知道你们家是不是研究专门批发袜子的？还研究研究他干嘛使？你能研究点高档的吗？ 得了，我现在就跟你说男生宿舍大概提什么样，你先有一个主观的意识。 我绝对没有这个必要性，一会儿一看就知道了。 但是你这人也不会干活。 哎，咱们打扫男生宿舍，你贬低我干嘛使啊？ 不是，这个我觉得吧，女生打扫男生宿舍，帮男生搞卫生，得自己先会搞好自己的这个卫生。 你是不是想表扬好自己啊？一会儿活都交给你干，行了吧？你是想说你那整齐看不见袜子是吧？ 那倒也是。 什么叫也是？ 有这功夫啊，咱们都进了男生宿舍了，就咱姐仨跟这儿，哎，得，你看看人家小姐妹，你看那边， 他们男朋友在那屋呢，怎么可不是去的勤啊？ 哟，说那么半天，你没男朋友啊？ 我有没有男朋友你还不知道吗？这不是刚分吗？ 哟， 那就是说去的不勤了，现在是吧？再者说了，又不是给自己男朋友打扫卫生去，你高什么兴啊？ 什么高兴啊？女生特别勤快爱收拾屋子，男生可能越来越懒，就指着女生每回去给他们收拾他们那卷去。 哦，你那意思你去给人干活啊？ 不给他们干。 我认为我去的是指导的，辅导员说了咱们是去指导他们，就是告诉他们这么干那么干那么干、 啊、光动手不动腿。 哎呦，就你这 不动腿， 你不得来回走扫吗？ 拿脚扫啊。 我是光动嘴指挥。 从上大学到现在了啊，你支持过哪个男生？你支持动了哪个同学？ 就没人支持了。 我们能自己干就不支持别人啊。 哟 哟，这男生宿舍真是味儿了吧唧的。 你闻的还真清楚。哎呦，要说你不搞搜索啊，你简直是亏了。 哎，你看这儿有三只，那儿有两只，你收集一下吧，还没成干呢。 我怎么能动他们东西呢？多恶心啊！ 那你是来干什么来的？你不就给人打扫卫生吗？ 我也是指导来的呀。 那应该先把窗户开开，来开窗吧。 哟，这 这什么呀？ 感觉他住这屋吧？ 谁呀？ 就是体系那个。体系那个不是体系，就那老板， 脸都红了。你要说什么呀？ 捞什么？这是？哎，你喜欢捞什么呢？ 捞鱼虫的那个。 老打篮球的那个。 哦。 就长特别高。 你就别拿手比划了，就长特别高。 眼睛挺大的，双眼皮儿。 姚明。 平时不爱说话。 我真没注意谁这是。 口音对，就是加了电以后。 哎，这门，这门， 哎、他是个电工是吧？ 电吉他吗？ 那叫贝斯。 电吉他跟贝斯两回事儿。 电吉他、电贝斯， 哦， 电褥子。 那包这个我包了。 什么你就包了？ 这布。 我还穿那橘子呢。 贝斯，你怎么这么叠呢？粗心大意的。嗯。 嗨，他拿他当，你看他拿他呀当他男朋友了。 哎，他这好像是个老妈子的感觉，什么都管。 怎么着？ 哎呦，你先撂下，你这把耳朵都堵着听不见话了是吗？你别都承包啊。 我知道那个，我就是看见他也不那么会干活，嗯，替他干点那个我们俩的事儿你们甭管啊，你们忙你们的。 这就成他们俩的事儿了，那这宿舍里你再挑一个吧，你得承包一个呀。 来这个吧，门口这个。 哎，同学，辛苦了。 甭客气，我收拾完之后以后照这样啊。你就得自己把自己这铺位得收拾好了，是不是？老师说多少回了，你就知道嘿嘿嘿的，开始背的，谢谢我呀。 明天我去。 怎么坏笑啊？开始，这男的坏笑对你不怀好意，我告诉你说。 我有球在，请你看我踢球。 这一踢球的，这一打球的， 哎，我估计你那应该是做球的了。 哎呦，我实在下不去手了。 哎， 干嘛？ 我跟你说， 魏小葵， 看他这照片没有？ 谁 的？你真般配啊！ 谁照片啊？ 就这床上摆的这张照片。 床上还摆张照片呢，这睡得下去吗？ 墙上贴照片，我还没看人走在床上摆照片呢。 怕把铺认乱了。 没的，要在床头贴一照片啊！好家伙，摆照片，这是纪念谁的是吧？我这不扫了， 我告诉你吧，你是收拾灵寝的吧？ 长春师范大学有一个辅导员呢，要求女生去整理男生的寝室，称是因为是外语学院，咱们女生比较多，男生呢相对少，所以呢应该是互帮互助。而且呢，你看咱们男生的寝室在收拾之后仍然不合格，所以呢我们才发动了女生帮忙指导，女生群里就炸了啊！为什么他们不会就让我们去帮他们收拾呢？自己的事儿难道不应该自己干吗？当然了，有些旁观者说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给了男女同学互相表白的机会。也有人说了，那让男生收拾女生的寝室，那得什么画风啊？ 既然互帮嘛，男生带女生打王者，女生可以帮男生搞卫生嘛。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大街酒吧里。哎，真的岳鹏，你被骗子骗过没有啊？ 我是实话实说，你这犹豫就被骗过了，要编瞎话。 岁数太多， 你看难过了。什么东西？ 情 感。我让骗子骗一情感， 那就是女骗子。 骗子网上跟你先网聊，然后见面， 不是，然后说他们家多么多困难。 没有，富婆啊， 哦，闹成富婆骗子你， 是不是这么回事？ 哪有这么回事啊？ 说家里买卖开张，让你送花篮。 富婆可能说相声的，让你送花篮。 哪有现在？你想现在这么年轻人，哪有轻易的就能被骗子？ 那你收到过什么样的骗子的信息吗？ 消费的， 消费的， 境外消费的。 哦， 我连护照都没有，我怎么境外消费？ 你的护照在上一骗子手里呢。 对啊，在上一骗子手里，我都护照都没有，对不对？境外消费的， 那、哎、并不影响你在境外消费。 为什么呀？ 你可以把它借别人啊。 就是说，那么你就确认那境外消费它是个骗子的信息？ 多新鲜呀、啊！ 你那一刻没有犹豫过，就想一想自己确实没有吗？ 你当我跟你那么傻呢？ 不是，我确实有境外消费啊。 你犹豫过没有啊？ 我当然犹豫了。 关键他跟你说的惨啊，他说你境外消费了6亿，谁信呢？ 对呀、啊，收我180万，那我不可能消费180万。 对呀、啊， 我肯定就是想过之后觉得这是假的。 这个、 你就不怀疑有人盗刷吗？ 不会啊，卡就在我身上呢。 他那个信用卡额度啊，总共6700。 哦。一般能骗叶鹏的都是那个座机电话来说，就有一传票那个。 哦，就是法院传票的。 崔先生干太多了是吧？我爸在家老接那个法院传票的， 是吧？ 老接法院传票的， 我以为老接法院传票的。 那没有，记不来。 你爸当时怎么说的？ 我爸没说就挂了。 哦，听着传票就挂了， 听着传票就挂了。回来之后跟我说，法院找你呢。 那你赶紧跑别回家。 对对对， 还是信了。 不是，你就说我，你接没接过骗子电话呀、啊？ 大磊，那不经常的吗？ 我没问他， 小花，没有这样的，人问的是你。谁要不收着我3000、5000的这种骗子短信，那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现在好像稍微好点，特别是前两年，是不是？ 对， 什么打电话你得奖了的， 啊、 你什么参加？ 哎，对对对， 6+1。 我说实事，这个还特别早，这得在10年前了。上网吧玩游戏，突然间蹦出了一个消息条。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奖，因为那会儿刚有这种东西，那会儿我们同学还真信了。后来他说了，你先要打过来一个多少钱的一个， 啊、对对对，要什么交税之类的。 对，这一下就明白啊、哦，是个骗子。 哦， 但当时确实信， 一开始信了， 一开始 打一听说要交钱，去你的 吧，对对对，玩去吧。为什么没钱？有钱就给你了，没钱， 哎，有钱谁领奖？ 头两年的那个诈骗什么的哈，老人接了以后还琢磨琢磨，有的还上当。 嗯、 像叶鹏他爸那样的，就干脆给把电话给摔了。 人说是挂了，你怎么 恨得慌啊？摔电话。 那现在吧，我觉得基本上发展到了跟骗子斗咳嗽的阶段。 来， 干脆聊会儿。 我觉得这事儿只有小花干得出来。 对，你怎么跟人聊的？ 你看那天打电话啊，跟我说：“女士您好，我一听我就来气。” 你？ 对，应该是先生。 应该是对对对对，他不是女士。 因为我听惯了，人家说美女，恭喜你怎么样。这一叫女士我就觉得不适应， 你要慢慢的去适应、 哦、对，今后可能还长辈儿呢， 还长辈儿呢。大妈 完了，他就说恭喜你中了10000元现金大奖，不过呢你要先交1000多块钱的手续费即可领取。 那你这大奖这税够高的。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就运气来说吧，真是说来就来啊，这个10000块钱呢，说多不多，说少也不算太少啊。 嗯， 搁头两年还挺当钱的啊，但是现在呢，我呢， 哎，我怎么觉得他比骗子话还多呢？ 太虚了。 我不太在意这10000块钱了，这样吧，钱你拿去野去吧，啊，你呢把这个手续费转过来给我，行吗？钱你花去吧，野就爱怎么花怎么花，不管。 他怎么说呀？ 把电话摔了。 哟，你回去看，这不是你爸爸 我们家就是一骗子作坊是吧？ 那天又有一个骗子说了，哎你好美女， 哎这行， 这他也行， 这他也行， 哎我是你闺蜜的朋友的朋友呀。 你等会儿吧，你闺蜜的朋友的朋友， 这两手了，这你还真不见得认识。 听说你最近得罪人了，哎我一吓一跳，他怎么知道的？ 你得罪我了、哎、你知道吗？ 哎呦，你这真的得罪人了。 我是打王者的时候跟他对骂来的，他说那个什么吧，这么着转点钱来我帮你摆平，反正那天也闲着啊。 啊， 我说那个，那你倒是挺了解我的，我这人脾气确实不好，可是我得罪的人呢有点多，你指的是哪一个呢？ 他怎么说？ 就是那个长得眉清目秀的，长得不赖。我说哦， 这个有点广泛、 啊、太广泛了。 啊，我说行，我知道了，我男朋友吧。那你帮我收拾他吧，你收拾吧，收拾吧。 满带商量的， 真是的， 这种骗子难道当我是傻子吗？啊，我得罪人了，转点钱你帮我摆平， 这叫迷魂掌。哎，炸出你内心这 这种最憔悴的地方。 万一你 憔悆的地方， 万一你要是 最脆弱的地方 了， 听着脸很憔悴，这事人状态憔悴， 心很憔悴。 我没听说过里面内心很憔悴的地方， 就是内心你最亏心的那个。 哎，就把你那些亏心事都炸出来。 对你干过什么亏心事？ 什么叫做贼心虚？ 但是咱是一守法好公民啊， 没看出来。 就算是跟人闹点别扭，我用得着找人去摆平这事儿吗？ 可是刚才谁听说得罪人心里就一激灵了？ 对呀、啊。 谁没得罪过点人呢？王大得说说你的吧。 我没有 跟女生约会，给人讲鬼故事，想制造一种那个诡异的效果，让女生靠近他。结果女生，你想那女生现在的脾气能好了吗？ 一大嘴巴就抽上了， 眼镜都给摘了。 是先摘眼镜再给嘴巴是吧？还怕赔偿？ 对对。哎，大磊，眼镜。 大磊交的女朋友都属于那个心疼东西的人， 会过日子， 就是不心疼人的。 拧手腕先把他那手表吞下来， 这都是怕赔不起。 那天接到一个诈骗电话，王大磊一听， 嗯，机会来了。 就是不是大磊，就是从第三十秒就发现是个骗子了，然后后边的29分钟03秒呢，都是在跟骗子进行周旋。 对，然后最后呢，用沙哑的声音啊，当然也半个小时都讲的差不多，也是沙哑了。 我都不知道喝口水吗？ 沙哑的声音开始给骗子讲一个精彩的鬼故事，讲到一半儿，对方， 哎，说实话，真生动，给骗子吓着了。 骗子这时候才明白过来，给鬼打电话呢，是吧？ 挂电话了。王大磊，哎呦，给憋的，你瞧，马上到底了。 我这故事还有底呢， 最精彩的，我讲的最好，老太太好几回 抢救，就是因为这事儿，是吧？ 就这点，大磊正在那运气呢，骗子紧接着打过来了，喂，大哥，麻烦你那，要不然讲完吧，要不然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讲完吧。 大磊说呢？ 大磊说5000。 谁骗谁呀、 啊？指定卡号啊，6222。结尾，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多一朵，出发的你们，借给我。